大家好，歡迎收看呢個動漫城進攻足球的香港波時段。咁啊，喺今集入邊咧，香港足球入有個議題啦，就有關於一個好啼笑皆非，所以我都要 好扯火啊！聽見都 報道係為本地球員去做翻一個平反嘅。咁因為呢件事嘅起源咧，就曾我哋睇到一份報章啦。咁啊，有關於這個草地香港的足球場的草地，咁有兩個，一個近大埔啦，咁啊另外一個就係喺呢個九龍仔，咁啊就發現咧個草地嘅深層入邊咧就出現有貝殼沙嘅情況出現。咩叫貝殼沙咧？入邊真係有貝殼嘅，基本上係，即係雖然啲唔係爛 get 啊，基本上係。咁啊呢件事入邊咧就有個立法局議員啦，就陳家洛先生啦，陳家洛議員啦就去親自視察啦。兼亦都係詢問過呢個康文署，究竟係發生咗啲咩事嘅？咁啊，不如就聽一聽阿陳議員所講，睇下佢點樣回應。 嗱，香港呢個城市咧，即係你可以話世界一流，係咪？生活質素高啦，收入水平又高啦，咁啊，基建各樣嘢咧就好多公帑就用咗好多嘅。咁但係你有冇留意咧？一去到踢波足球嘅時候，我哋啲場地咧，即係第二、第三世界嘅喎。因為政府的部門咧，長年累月就忽略了改善我哋嘅足球基本設施。很多球場世界各地的專家嚟睇下，喂，燈光又唔係好夠啊，座位又唔係好夠啊。而家連咧草地嘅問題咧，這個即係老掉牙講了很多年的問題。政府話做了，又用了咧係50多萬買了60多萬噸啊公斤啊嘅石英砂咧，要鋪好呢個草地啦。嗱，結果點咧？結果出咗問題咧，就有傳媒揭發。原來咧唔係石英砂喎，仲用緊啲有貝殼嘅喎，喂，咁好危險啫，係咪？對於我哋嘅球員嚟講，對佢哋嚟講係好唔公道。公帑用咗，政策話改，咁我最近咧去到跟進咧，康文署居然賴咧就賴球員咧大力嗰頭踢咗啲貝殼出嚟。咁問題就係在於原本啊個設計有問題啊嘛，而家你再鋪石英砂，好多前線嘅康文署嘅同事話咧，喂，唔係石英砂嚟嘅喎，係貨不對版嘅喎。咁我見到咧，康文署俾我回覆咧，我覺得佢有誤導公眾，甚至乎咧係講大話之嫌，呢啲係語言藝術嚟嘅。咁所以呢件事咧，必須要咧係徹查清楚，徹查到底點解話就話用咗多公帑買咗咁多石英砂翻嚟咧，係最後冇用到嘅。而整體嚟講咧，我哋嘅球場最基礎嘅設施個場地本身咧，仲有好多好多嘅問題咧，一直長年累月都冇處理到。我會跟住做啲咩咧？我係唔會接受咧康文署呢個解釋，就賴球員，就唔係自己檢討自己反省。佢哋睇文件做嘢，但我要求咧就係我哋立法會嘅民政事務委員會咧係負責體育政策範疇嘅咧，一齊去到現場同啲球員傾偈，一齊去到現場咧同康文署嘅前線啊嘅同事傾偈咧，咁樣就可以將件事咧係查過水落石出。最清楚、最簡單、最清楚嘅要求係咩咧？唔該。康文署唔該政府咧，真係執企理啲我哋嘅球場，咁足運先有發展啊嘛！而家咁樣搞法咧，其實錢用咗，政策講一大堆，口水多過茶，但係完全做唔到嘅效果咧。你再泵多啲錢落去搞鳳凰計劃咧，其實我好擔心咧。我講過嘅鳳凰變咗山雞，咁啊真係冇得翻轉頭，冇得救噶啦。 OK， 咁啊，翻到聽完陳議員所講啦，咁其實。他都在短片上都解釋了，那覺得康文署這個解釋啊，就很啼笑皆非的，完全是，因為他也都陳議員就給了一封康文署回應的信件我們，那我們現在可以登出來看一看啦，這樣，那啊，內容呢就我簡略這樣講啦，他大致上呢，康文署都是說我是用開一些叫做石英砂來鋪這個草地的深層的，咁啊，亦都係覺得喺個供應商度咧，佢應該要俾翻嗰啲砂，我亦都合約入邊係規定係要咁樣嘅。咁啊，我會跟住佢就話啦，咁我哋會好嚴謹監收呢個交收嘅工序啦，等等嗰樣嘢。嗱，去到某個位咧，其實佢亦都係講咗一樣嘢啦，就唔係你嘅錯，又唔係我嘅錯， 係 社會錯， 係 即係冇人需要承擔責任噶啦。 其實我覺得有些推卸責任咯， 是 他自己答你哋答阿陳議員話，我哋有人監收，如果不滿意，我哋不會接收的， 係。 咁啊，點解仲有呢啲咁嘢啊？ 係啦， 咁即係換句話，佢有人失職啦。 冇錯。 再嚴重講句唔好聽，係咪貪污啊佢？ 咁啊嗱，係咪貪污咧？我可以轉頭翻嚟再講，因為點解咧？我哋亦都唔想單向咁樣嘅，我哋亦都訪問咗球員，因為喺報章入邊咧，其實阿貝山同埋呢個隊長陳偉豪咧，就亦都回應咗噶啦。陳偉豪亦都用一個幽默式嘅回應啦，就係話啦。我哋嗰個踢榴蓮咩？踢石頭咩？咁樣踢到啲嘢走咗出嚟，咁球員點答咧？嗱，我就訪問咗呢、這個康廉啦、姚龍輝啦，仲有朱兆基啦，仲有福田健二嘅，大家聽一聽佢四個球員點樣答？ 即係其實我覺得一啲識踢波嘅人，即係唔會話會踢到話個底層，去到踢到底層嗰、那個草地底層嗰個部分喺度，即係最主要都係面嗰部分嘅啫。咁你話就算唔識踢波嘅人，你話踢到底層嘅話，有可能你話踢到底層翻起嗰啲貝洛沙，咁即係你底層本身已經係有一個問題喺度，即係已經唔係一個好好質素嘅沙底或者泥底喺度。咁你咪變咗你，因為你本身你個球場有依樣嘢喺度，你先會就算踢到底層，你先會踢到出嚟嘅嘛。即係覺得本身係你球場個有問題喺度，先會引致個問題。 咁咧對於球員嚟講啦，係咪會較容易受傷定係？ 我想最主要是會你落地嗰時候可能會刮損啦，咁因為即係始終貝殼係比較利嘅物質同埋硬啲物質，咁變咗有時我哋龍門落地嗰時候，如果有依啲物質喺度嘅話，會刮損嘅。 咁首先你有貝殼沙已經係一個唔係咁正規嘅草地啦，咁你始終你對啲球員嚟講都受傷機會比較大啦，因為你貝殼沙你刮到。手或者落地，我哋好似我哋踢波，我哋周不時都會落地嘅。咁你對於球員嚟講，都好容易整傷咯。咁其實都要一定要去了解呢件事咯。其實 咁，但係嗱，我都知道有時你哋練波係會喺仿真草度啊。係 啊。 會唔會就係因為呢個問題，覺得個場地太爛，我不如寧願喺仿真草練波？ 咁始終係香港嘅環境問題啦。我覺得而家都係不斷。都係有仿真草，咁對於仿真草，對於球嚟講，其實係唔係一件嚟緊唔係一件長遠好嘅事咯？我覺得，咁始終你真草，你睇人哋外國嗰啲全部都係真草，邊好甚少用仿真草嚟做練波咯？係我哋即係香港係而家個環境問題，令到我哋而家係練波嗰陣時不斷都係練緊仿真草，而比賽係真草，咁我哋練波嘅質素都係喺仿真草嘅時候，對於比賽嚟講。練緊真草，我哋根本就可能唔適應，都唔練唔到個效果出嚟。 咁其實會唔會係粉仿真草同真草嘅比較上啦？邊種草地會較容易受傷嘅？其實對球員嚟講係 咁始終仿真草會比較容易受傷咯。真草始終落地佢啲泥係比較腍咧，咁始終你落地都冇咁痛咯。而仿真草係比較硬嘅，你一落地嘅話嘅損嘅機會係程度會比較大。 但係而家目前嘅情況，如果真草個場地都係好惡劣嘅話咧，反而會唔會練唔出啲咩效果出嚟咧？譬如，因為有時你哋比賽東方主場喺旺角場啊，咁其實真係個場地又係有個差距喎，同你練波係。 咁一定啦，始終你喺我哋喺仿真草練波都係比較平啦個地下。咁如果你話俾我喺真草嗰陣時踢啲爛嘅地，即係嗰啲地下係。比較爛的時候，咁你個效果都係唔係太好咯？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政府要注重翻個場地嘅問題咯。我覺得香港 我諗我哋做球員嘅話冇一個由我開始踢波到而家做埋球員兼教練，我從未見過一個球員可以大力到將個沙地踢到出嚟，再兼有埋呢個貝殼類。咁你估我哋只腳唔會傷嘅咩？第二樣就係、是就算我之前踢過幾多球場都好啦，咁我諗冇可能係會係球員踢到落去一個咁深嘅，我諗可能尺幾裏面嘅話，咁如果我哋只腳嘅話，我哋都傷埋啦。如果呢個就係、是、咁即係我自己都想講係如果呢個貝殼發生嘅話，就喺我哋球員裏面嘅話，我會覺得係都幾天方夜譚嘅呢樣嘢都係咁。如果真係有呢個球員嘅話咧，咁我都想康文處嗰邊可以揾到呢個球員俾我嚟睇。咁喂，其實如果你用足球嘅角度嚟講嘅話，咁其實對足球好大幫助㗎。可能佢射個波咪穿埋可以咁樣嘅話。 福田議員隔離啊，我想訪問佢咧，關於頭先你回應嗰個問題啦。如果站於佢係喺日本過嚟香港踢波嘅日本球員嚟講啦，咁喺日本嘅場地同香港場地嘅分別喺邊度？ Every team have a kind of own pitch, have a Japanese team. Then also government help them, help the team. So I think Hong Kong is not a big country, a small country. So I don't know, but if Hong Kong government have some maintenance, I think getting better as a football also, football level also, grow up, getting work. 大致上佢就講咗佢話，因為日本咧就每一個球隊咧有佢自己嘅球場，同埋最主要嗰樣嘢佢就係話日本嘅政府就好支持，咁所以佢就睇到呢一方面。只不過因為佢成日想講話，如果香港亦都有政府好大力支持嘅話，咁相對地香港嘅足球個水平一定會提升。 聽曬佢哋四位球員所講啦，咁啊，李 Sir 講先啦。嗱，佢哋就話啦，其實我哋都唔想喺仿真草度練波嘅。 係。 而康文署將呢樣嘢就賴曬落球場度，即係我個人嚟講，一定係覺得唔公平嘅。咁、 okay. 你有咩需要可以補充？佢頭先咁樣啦，你都覺得喂，一定係佢失職啦。 其實好簡單，即係我聽聞呢件事之後，我都即都訪問過一個前市政局嘅員工。即係佢係負責球場養草之類嘅，咁好有經驗嘅。咁佢話絕對冇可能有呢啲咁嘅事嘅，因為根據我唔理你乜沙都好啊，嚟到響煲之前咧，就慣性係應該揾有個網嚇，咁就將啲沙隔咗啲可能大粒啲嘅石頭或者其他垃圾嘢嘅。如果佢有啲咁嘅，即係換句話，佢隔得唔清楚啦。隔得唔清楚嘅就好有問題。咁再加上如果呢啲沙如果有得貝殼嘅話咧，嚴格嚟講可能啲鹹水沙嚟嘅。鹹水沙嘅嚟講，對於用種植草地咧， 冇用， 都係唔係好事嚟嘅。即係你養草一定唔掂啊！如果真係康文署咁答你咧，唔怪之一啲球場咁渣啦，而家啊咁快脆光頭啦，原來用埋啲咁嘅土地啲草點生長啊？啊，咁呢樣嘢就唔好賴球員啦。老實講，啊，如果嗰啲球員踢下波就可以踢到深層一尺以下嗰啲，佢哋唔使驚冇嘢撈啊！去康文署做兼職掘地啦。 係，因為佢覺得一樣嘢咧，就係佢肯信。但係頭先你翻去之前嘅片段啦，佢喺信件度你仔細撳停嗰部呢隻咁個定鏡啦，個信件都講咗嘅，佢話。本署咧喺曾經個別嘅草地發現有少量嘅貝殼碎片，相信係球員在踢球時將這些雜質從底層翻出地面。 嗯， 即係話仲， 即係你又講到話即係好深層先有嘅。係。咁你估真係嗰個球場有球員喺度踢波，一腳掘咗成尺啊！我想不要說現在我們有人現在才知道，在那晚的新聞電視都有報導了，那麼厲害的球員是吧？ 我差一點點，我就希望就我以下的說話，你當我講笑也好，你當我講真也好，就是希望這個就是康文署的職員回答這個陳議員也好，或者回答傳媒也好，就是他一時這樣說我們只是覺得傻傻地，另外一樣嘢就希望唔好再深究啦，因為點解？唔係呢個唔係話我唔想深究，又話我唔想令到啲康文署嘅員工佢壓落去啲佢啲場地嘅同事裏面咧，大家好似發晦氣咁。而我哋唔係想咁樣，我哋只係想攞呢啲事出嚟咧，係希望改善，因為咧而家香港你知啦，即係 作為我哋中意足球愛好者，亦都喺片段嗰度睇到啲運動員，啲球員都已經好即 係強調 唔好喺仿真草踢咁多，想喺啲即係真草踢，但係真草香港買少見少啦。同埋仲要係咁樣嘅環境，咁樣嘅質素咧，我就覺得希望我哋而家咁樣去談論咧，係令到康文署啲同事喂。著意啲少少，我哋唔係去即係好似 鉛水事件 我哋唔想，我哋係希望即係大家去見到嗰樣嘢，好，我哋解決咗佢，就令到香港嘅足球咧好翻啲喺嗰個草地嗰度，唔好成日即係因為我唔知聽翻嚟好笑嘅啫，邊位人士提議我哋啲足球員多踢呢個仿真草啦，咁即係希望即係大家。即係留意啲咯，就係咁樣。 嗱，我又有啲嘢想補充嘅，根本上係咁呢件事入邊嚟講，首先第一，佢唔認衰，你唔認衰不特止，仲要賴落球員度，係絕對係唔公平嘅。 其實， 所以我咪話， 其實一件好簡單嘅事嘅啫，你有問題啊，可能嗰次個工序做出咗問題啦。 係啊， 即係正如好簡單，我哋晏晝一陣間去食個 lunch， 走去叫碟飯食， 係 啊，食到底。有隻曱甴，咁啊！夥計大佬會有隻曱甴喎，咁樣喎。個夥計曱甴，如果嗰啲夥計話：，唔好意思，對唔住先生，我只換過去，你條氣都順曬。而定我嗰個答法個夥計話：，邊個叫你掘到底掘只曱甴出嚟食啫？嚇！你唔掘出嚟咪冇事咯，咁樣。 或者你食到嗰部分，你唔好食落去咯。 你猛唔猛興唔興啊？你話你唔好賴我食到個只曱甴出嚟啊嘛。你唔好將個事件話你哋踢到啲沙出嚟啫嘛，踢到啲貝殼出嚟啫嘛，你唔好賴人啊嘛。 可能有一啲球迷嚟講啦，佢會覺得可能見到一啲球場禿頭啊，會覺得咁一定球員所造成嗱。不如你哋一個教練咧，你曾經做過球員，你自己直接解釋就話。一個球員如果肯踢球的過程度，冇可能每一下掘到地嘅喎，係咪？對自己都會受傷啦。 唔係，對唔住啊，李Sir，即係正如我正話都想講咧，就我哋其實你又當我講真又好，講笑又好，傻咩？你估即係咪？第一即係如果踢個球又好咩都，點可能會掘到落去咧？即係因為我哋只腳啊唔係個鏟嚟嘅。咁咧，但係即係我希望理解當時答傳媒呢個康文署的同事，你當你嗰日醉咗，你當你嗰日係神志唔清，即係你咁樣講，我完全理解嘅。即係你唔好話俾佢聽啊！喂，啲球員嗱，呢個係我自己嘅角度啊！即係你唔好話咁樣踢咗出嚟，即係唔係話冇可能啊！即係簡直係天方夜譚。 係啊。 咁我亦都想問一問啦，因為佢哋都講嘅，只有唔識踢波嘅人先至會覺得係掘地啫嘛。正式嚟講，識踢波反而未必會 掘地。唔係，唔識踢波掘地都唔會踢到咁深。唔會踢到咁深。 同埋佢哋嗱喺呢個訪問過程，我又問過好多球員，我後去過幾啲球場問佢哋啦，佢哋都反映個問題話俾我聽，就係話其實我唔係唔想要草地㗎，係個問題，因為實際上個場地。所有俾我練波嘅場地都係仿真草嚟㗎。係 啊。 咁佢話反觀一樣嘢，嗱，我希望鏡頭前能夠解釋一下啦，阿李 Sir 或者阿柳 Sir 兩個，能夠解釋到仿真草同草地嘅分別？點解佢哋覺得仿真草受傷機會會更加大咧？其實， 因為始終佢係唔係一種真嘅天然草嚟嘅，係一種膠料嚟嘅。咁膠料同埋喺我哋踢波球員嗰啲。鞋裡面可能大家都是一種膠質的時候，不同十之乎不是絕對一樣的料都好咧，都會有一種絕絕的感覺嘅。咁好容易就會扭傷嘅。我諗即係當年電視台而家廣播個何輝都係嘅，佢都係有一隻響啲人造草場裡面受傷啊，冇人踢佢，冇人成噶，只不過一個轉身佢就係斷咗啦條骨。咁呢啲就因為佢。食死咗只腳，絕實咗啊！咁你草地嘅時候，你始終一隻踩落去食實咗都，你一轉可能刮，咁啊可能就好似嗰個文柱解釋，你會刮爛嗰啲草，刮爛個草地，刮咗啲沙出嚟都唔頂。咁但係起碼就唔會受傷先，係嘛？ 另外因為人造草嗰個摩擦咧，同埋嗰個彈性啊，即係比 真草我哋咧，係差啲嘅。咁而係令到嗰個判斷啦，令到嗰個適應啊，即係因為我哋充錢一揼嗰個位咧，喺真草裏邊咧係有個緩衝嘅。 係啊。 但係喺仿真草裏邊咧，佢一咬就咬死啦。咁就變咗咧，有好多即係當然啦。你話喂佢，你著啲喺仿真草踢嗰啲鞋咪得咯？咁但係當你去比賽，你又唔係用嗰啲鞋嗰陣時咧，就有個即係所謂尷尬啦。同埋即係嗰個反彈啊，各樣嘢嗰唔同嗰個真草啊。咁你變咗咧就係練波嗰陣時又另外一個感覺，到比賽嗰陣時候另外一個感覺係有分別。 其實就佢話到明俾你聽啊，仿真草嘅啫， 仿 真草啦，你哋就唔好當佢有咁一樣。咁其實都唔係嘅，仿真草都有好多種級數嘅。咁你睇人哋 Super Bowl 嗰啲好多都係用緊呢啲㗎。 咁講啦， 即係你用嘅咩價錢咩料咯？ 我哋嘅仿真草一啲都唔仿真咯。 係，即係同埋而家我哋即係反觀用咗仿真草都咁多年咧，我係睇到嘅嘢就係話係實在係用得。太多啲場地已經唔同嘅，因為我去過人哋外國嗰邊睇嘅，咁甚至乎而家香港有個場地都係仿真草嘅 ，Kings Park。咁人哋會咦？我相對之下，點解 Kings Park 嗰啲草地會好過你啊？都係仿真草咧。原來我有朝我好早去到 Kings Park 睇到，原來佢一早個場未開嘅時候咧，就有架車。拉嗰啲草地嘅，咁其實原來我之前我記得若干年前，好我唔記得係2002年左右咧，我科技大學嗰個場嗰陣時咧，就香鋪嘅時候邀請個足總去睇嘅，咁當其時咧我哋都睇到一鋪咗之後，不停有架車咧喺度一路開一路去找嗰啲嘅，咁跟住我哋同佢傾㗎，其實你用到咁上下。就一定要揾翻嗰個車畫，因為嗰啲膠粒始終踩下踩就踩死咗，踩實曬嘅。咁嗰架車就會畫翻鬆佢，就令到啲草啊真係豎起上嚟咁樣啊。咁你個感覺會踢得好啲，同埋亦都會令個受傷嘅程度減。咁呢個就係話我成日都講緊，就係你用緊咩嘅材料啊？又冇根據人哋嗰個情況去保養咯。如果你冇嘅時候，咁就有披露。即係一啲受傷嘅機會出嚟咯。 因為而家呢個環境嚟講咧，表面上喺個周遭個環境好似有比以前有改善，綠油油嘅，其實咧就對嗰整個足運嘅幫助唔大嘅，分分鐘有倒退嘅跡象嘅。因為嗱，頭先嗰段片阿康廉所講啦，我練波練仿真草，去到我比賽就真草。 係啊。 咁你落雨咁點啊？咁你個波。彈落嗰個仿真草同彈落個草地係兩種彈法嚟噶嘛？ 係， 就係呢個你練波點樣預咧？基本上，如果你本身係練開波，就算你譬如話好似南華會以前個場地篤緊頭嘅，咁你都叫做話喺一個真草嘅地方練波。我見佢落雨喺泥濘都照練波㗎，十幾廿年前南華會。 冇錯。 咁你到去比賽嗰陣，落雨佢都照踢嘅，打預戰嗰陣。但係而家唔係啦。你就算你球員，你落到真實比賽，真係大家靠估嘅。因為我練波平時都練仿真草啫嘛。你落到真草就係咁樣，你對整個技術嗰個演繹啊，或者個球員嘅表現啊，都大家折扣。 唔係你其實你好簡單嘅，個仿真草當佢裝好嘅時候咧，個真正嘅程度可能接近真草嘅有一個百分比嘅。好啦，可能未 exactly 冇100% 嘅，咁啊好高啦，90% 啊咁樣。 係。 OK 嘅，咁但係你。不停用嘅時候咧，就會減低佢個百分比落去啦。咁如果相對人哋嗰個 supply 啊，可能話你每朝都要畫翻佢，咁可能佢可以保持，但係佢即係唔可以保持到經常90度都好啦。佢嗰個百分比唔會跌得好差。咁你始終仲好啲啊嘛。咁因為即係相對就會有問題出現啦。咁呢啲等大家去諗諗啦，我都唔想講落。 嗱，咁件事到呢度啦，就等睇下有冇 有關人士點樣做啦， 睇下點樣再跟進同回覆啦。咁啊，我哋再有最新消息都同大家匯報嘅。咁另外仲有一單新聞咧，就係話 有關於一樣嘢就李志豪同埋呢個基南馬啦，就剛剛亦都係上去 簽咗， 係啊簽咗國內球會啦，要分散發展啦。咁但係亦都忽然即係傳咗好耐㗎啦，亦都肯定咗嘅。咁中國足協嗰邊就講咧，就如果喺中甲嚟講咧，就佢哋唔當內援嘅，就冇一個優勢，亦都唔係亞換喎，係當外援嘅喎。咁如果咁樣個對香港個球員本身不想發展嗰個預算係咪會大打折扣咧？ 冇打折扣嘅，其實你有能力問題啫嘛。 係啦， 你能力夠人哋一樣去㗎。 明白。 而家反觀你好簡單，李志豪佢哋會唔會因為咁樣佢哋唔簽啊？係。其實老實講句真話，唔係今年嘅。 嗯。 唔係今年嘅。係早幾年就已經係啦，即係當其時陳偉豪同盧坤兒仲踢緊流浪嘅時期，凡志係執教都想將佢哋引入去上面嘅，咁只不過當其時話呢啲係當外援嘅，咁佢哋要考慮，咁先再翻咗嚟香港嘅。咁其實即係因為大家唔好喎，球迷唔好誤會咗。他們踢中超啊那些有些這樣，因為其實 exactly 兩個賽會的制度是不同的，因為中超是有一個 超級聯賽的賽會，他們定了那個制度是跟中甲啊中乙那些是屬於中國足協 的管轄的，那他們 有一定 的管轄，那他是相對不同香港的，譬如你國內中國人士來到香港啊，幾多年就咁啦，其實佢好簡單。你去到最後尾都係你想踢香港代表香港，你一定要七年，七年先要攞到個護照。咁所以唔好大家誤會咗人哋留難你香港，人哋冇留難你香港。基本上。 OK， 咁大致上呢度都輕解釋咗啦。咁都講翻個聯賽杯啦，剩翻嘅時間入邊。咁剛剛嗰週咧打完嘅聯賽杯咧就係夢想。sorry， 東方主場將都冇分主場之分噶啦，其實係咁啊。東方咧就2-0贏咗呢個飛馬啦。夢想近期keep 住一個好嘅狀態啦，就2-0亦都擊敗咗黃大仙。咁啊，傑志就打破咗南華今季嘅不敗身啦，就2-1贏咗南華。咁啊，元朗咧就對住流浪亦都終於贏翻一場啦。就可惜呢場唔係聯賽，係聯賽杯嚟啫，基本上係。咁啊嗱，呢各位拍檔呢四場波有咩可以評一評？因為其實佢仲有兩彎打㗎，未到生死戰嘅。 評一評嘅大致上即係個賽果都正常嘅。咁只不過就話有場波就話我發覺就引申到點解會咁咧？我記得在香港隊賽事頻頻的時候咧，飛馬香港飛馬就上咗去中國國內集訓一段時期，咁一翻嚟香港即係係威係勢，就對南華就搏低咗南華啦，係嘛？咁但係相反之下，跟住連續兩場波都輸咗，咁究竟個問題喺邊度咧？即係同樣係嗰班人踢噶啦。即係那個快脆得咁緊要，咁係咪代表以後日日以後飛馬要將個訓練基地轉去大陸，可能有幫助？如果唔係啊，因為我係啊，冇唔記得咗嗰刻就係有個英國教練嚟幫手操嘅。咁如果唔係就真係可能要換個教練啊咁樣。 咁啊啊！分講一講夢想正期啊，不如 嗱夢想正期即係喺好即係最早期我即係佢一升上嚟呢個港超嗰陣時候，我已經提過呢隊波。因為點解咧？又係因為佢哋嗰個年青球員嗰、那個鬥心啊。咁但係其實最主要而家回應翻咧，就係上一個禮拜我係談論過 福田健二同埋朱兆基。 係啦，即係佢贏咗。傑志嗰場波，即係之後好啦，佢季初第一場我喺呢個節目嗰度講就係話阿江少叫我評論啊嘛，我就我買夢想即係唔係對唔住啊，講錯 我睇高， 我睇高，sorry 快得滯，即係我睇高夢想進期嘅，因為佢哋第一年嗰、那個港 去咗 啊港甲。港超咁變咗咧，好啦， 琴日嗰個對黃大仙又係即係第二次，咁其實一樣都係嗰個表現。當然啦，經過傑志嗰場波之後，那個鬥心咧更加強。咁當然黃大仙亦都係青春班，咁但係可能質素啊，或者大家球員與球員之間嗰個比較啊，咁樣就係有分別咯。即係我覺得係咁。 咁我接住去講一講呢個南華啦，對傑志嗰場波啦，就輸咗啦。但有我唔講呢個賽果啦，因為呢場波唔係咩新式大戰，仲有兩場波打嘅。咁我反而有一樣嘢，坊間有個消息睇新聞啊，見到好啼笑皆非嘅，就係話啦，個老闆就complain呢個米盧，佢話你唔好用人為親啦，成日用伊達，伊達都唔夠狀態，你都唔放仲要放伊達落去。嗱，係人都知道咁伊達點解會踢到南華咧？咁舊年呢個老闆入主嗰陣，楊正剛都講過，點解你仲要簽一個四十幾歲嘅迪天奴翻嚟咧？咁啊，係一定佢偏向我唔知邊個用人為親啦。同埋第二，我想勸佢一樣嘢，你唔好及呢個人啊！呢個人啱啱喺上集我哋都講過㗎，入選咗香港隊㗎。係 啊， 你點講啊？李常，不如你講，我留翻你講。 其實好簡單嘅啫， 好提醒 大家。你打開個，即係佢個嗰個。球員的名單裏面，你都會好啼笑皆非嘅。即係有啲球員我哋都拗曬頭。咦？呢、這個老友翻嚟踢籤佢羅素，真係我話要揾個羅素咗佢啊！真啊，咁好曳嘅啫嘛，啲球員。 嗯。 即係好當佢，我當佢神咁拜，唯一嘅就係佢係鬼啊，老土鬼咁解啫嘛。係。咁我做咩要啫？咁其實好簡單，我哋不嬲都講緊一樣嘢。有啲球員，你如果你覺得佢有料到好嘅，你就用佢啦。仲搏命簽咁多球員，把鬼咩？張志勇啊，打後防，咁羅素又係打後防，咁你仲要搞咁多嘢用咩啫？嚇！你肯用嘅，你肯簽嘅，你都唔用之後，究竟係點解咧 ？OK， 問題你覺得響伊達狀態唔好嘅時候？是你覺得啫喎，係啊，即係成日講緊一樣嘢，你有冇咁嘅專業？ 嗯， 你係老實啫，你有冇咁嘅專業先？冇，冇 challenge 佢。 嗯， 如果你要講嘅，我覺得我作為教練，你響個閂埋房門同我傾嘅，喂，佢好似佢唔係幾好格，唔係幾好狀態討論啊嘛，唔係響出嚟講。如果你一係你又夠僵嘅。咪炒咗佢咯，咪路咧，你唔聽話嘅，你用人為親，咁點解你又唔炒？咁你喺度嘈，你又冇咁嘅專業手資格，係嘛？唯一你係俾錢啫嘛。咁我覺得，如果係度度都老細又 overlay 咗，好簡單一樣嘢，摩連奴炒咗九年啦，點解佢唔炒啫？有喎，係嘛？咁中間佢都自己都知道有啲嘢係要教練去處理噶嘛。係，不過唔好講啦，賽果嗰啲唔好講啦。不過有段花邊分新聞講啦。 係有咩可以講分享下俾我哋？ 其中一隊嘅超聯球隊嘅總監就話：場波得百零人睇， 係啊， 啊收入得幾千蚊，贏咗波啊？其實唔係啊，我同另外嗰隊都輸咗啊。點解啊？嗰如果收到啲錢都唔夠錢找數埋曬，仲要熟身，啊咁所以咪同之前我同你大家講啊，點解要搞聯賽杯啊、青英杯啊？喂，又唔改變下雙料娛樂啊嗰啲嘢，即係你搞到而家啲球隊啫。不過我如果係球隊老細，我唔參加呢個賽事，我情願將嗰啲找埋單找數嘅錢。我帶他們去一個地方集宿集訓，我打好個聯賽好過了，啱嘛？ 啱， 冇意義嘅。 係啊， 係嘛？ 因為你而家講一個，譬如話聯賽杯同埋青英杯咁樣啦，我哋唔係真係 hea 講啊，係個問題嗱，你哋球迷眼睛都係雪亮嘅。我有時都會同阿，其實我哋喺節目前永遠就同阿柳 Sir 同埋阿李 Sir。我哋真係開咗成個鐘頭會咧，係講邊場邊場邊場。其實有時我哋都爭拗緊一樣嘢。哇！咁樣同呃觀眾有乜分別？喂，其實嗰場波真係唔精彩㗎，大佬。我哋點能夠描述到好精彩咧？ 唔係咯，講唔落口㗎嘛，嗰啲嘢間粗話。 咁啊，同埋第二一樣嘢， 有啲你講到話，哇好緊湊點樣？嗱，你贏咗會點？輸咗點？嗱，好似南華咁樣輸咗俾傑志又點咧？嗱，我哋唔係話太過 hea 講輕輕大過，係個問題。南華仲有兩場波追翻，都入到四強啦。 冇所謂㗎， 佢輸咗俾傑志有乜問題啫？ 唔係咯，就係咯，佢要留翻啲力，可能有場聯賽緊要 嘅 嗰個 啦。你諗下一樣嘢，球隊嘅部署都會咁樣嘅情況之下，你點祈求票房上嘅聽眾佢都會識揀睇波，就係覺得。冇競爭性喎，安排決賽先講啦。呢啲 你而家好簡單 啊嘛，80蚊就睇嘅。 而家好簡單，流浪贏咗元朗。係。之前佢咪真係會贏唔到啲波啫。係。係嘛？佢都叫做贏過東方啊。咁就係同樣一樣，東方輸過俾流浪，嘣一聲佢又搏翻飛馬之類。即係其實響球隊嗰度會覺得我有空間嘅。 係。 我冇所謂啦，我啲嘢。啊！有冇空間嘅問題，因為佢都要為自己個球隊去調節噶嘛。喂，係啊，要多要贏。 有時足總 已經有啲傷兵喺度啦，都唔夠啦，俾佢哋休息，由得佢輸啦。 製造個賽事俾球員能夠可以保持狀態，但係個問題同人哋，你會將個票房收入會再拉低咗啊嘛。 係啊，係啊，所以即係其實好簡單，即係個足球賽事，你係咪要搞好多個杯賽咧？ 嗯。 啊、因為你唔同外國有個隊數多嘛，你搞多啲，佢哋球場個球會有球場，即係本身人哋擁躉有咁多啦。你香港唔係啊嘛，冇即係冇必要搞嘅。咁同埋你因為你搞多呢啲咁嘅賽事，最後影響到啲球會經營者就係使大咗錢得唔到應有嘅回報。 冇錯， 即係中間唔係一定要攞個杯嘅回報嚇、中間喂睇唔到我啲球員踢得好嘅，因為一係97你係停到成個月冇得踢，咁一係就係咁執住你踢，咁死啦。 所以其實我講笑啫，呢啲真係唔係花邊新聞嚟嘅，呢啲係實實在在嘅新聞嚟嘅。即係我唔知下年有冇英青杯，跟住再下年啊。杯青英咁樣，總之你整到 冇必要搞咁多， 冇嗰樣整嗰樣。 即係你睇人南聯咁，點解佢唔搞咁多嘢啊？係啊，聯賽人排係咁多搞掂，快靚正搞完咗去，快脆完咗賽事去 ，OK 搞掂。係啊，冇錯。但係你而家就話你香港係職業足球，乜咁你其實你隊數得九隊，有冇可能拉到成10個月去打？ 嗱 ，OK， 節目先到呢度到此為止。咁就我哋喺嚟緊禮拜五啦，再講翻呢個香港足球啦。 係啊， 係啦。咁啊，我哋下一集再見。 OK， 拜拜。